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很开心啊，又把咱们这个严严馆长请来。上次这个严老师来啊，给咱们讲最近创了拍卖记录的南宋的这个六龙图啊，所以我觉得跟严老师每次一聊呢，能够这个增进咱们这个美审美啊，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品这个话题也恰好。为什么我开心呢？是我的一个爱好，但我是有爱无学，所以呢喜欢跟您聊聊。 对，因为上回录影啊，刚好严老师离开嘛， 对对对，我们是 我就看到文涛 擦肩而过， 满脸春风啊，他说哎，聊完就学到很多这样啊。 对对，佳慧也是收藏家嘛， 对对， 整天捂着张爱玲的手稿要卖给我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 我是出卖家，不是收藏家，只有一份，我就整天想拿去换一个房子。 对，真的很张爱玲的手稿也很珍贵，非常少， 很俗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想让这个严老师教教咱们什么啊，就怎么审美中国画。我说的不是今天的中国画，是咱们这个国宝古代的。而且呢，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，就是这张画啊，我先后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过，后来呢他也到中国来展过，我在上博，在上海博物馆也看到过。而且这张画这个背后啊 非常有名， 非常有名，有一个传奇的故事，跟徐悲鸿有关，跟张大千有关，跟这个我 王几谦 有关，甚至还跟中国这个古画啊，这个真伪的鉴别，闹过国际性的学术事件。 是这个是整个书画领域在七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，因为这张画的名气太大了。我们今天管它叫西岸图，这是举世闻名的。但是这个徐悲鸿当年在广西桂林拿到第一次的时候叫水村图，当时还没有定名。到1967年的时候，这个谢之柳先生给定的名字。但定名以后呢，很多学者之间就有争论，因为一旦把这个画确认为这个晚唐五代，就是尤其上面它落的款有北院副使董源，这个源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水源的源，是一元两元的源。有了这个落款，要一旦能确认是他的作品，那这是轰动性的。所以当年争论的原因也在于此。 因为董源在我想象当中那就是神仙式的人物， 神人， 就是在中国，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当年明代的这个文坛领袖啊，就是最牛的了，董其昌、 对，董玄， 咱们都知道董其昌呢，他就划分这个说中国画啊分成南宗和北宗， 对， 然后呢他说这个南宗的老祖宗祖师爷， 对， 一个是唐朝的王维，就那个诗人， 对， 再有一个就是说董源， 对， 到底有没有世上今天有没有真的董源？ 对，但是这个来讲呢，这个董其昌这个董玄宰这个南北宗的说法，当年实际上在后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呢，被整个学界当时有很大的抨击，因为它相当于是叫做洋南易北，所以说他把南派在当时推得非常高。但这个来讲我认为没有高低之争，因为呢南派所谓的这个王维是北方人，他不是南方人，很多北派的大画家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，所以南北应该是同流的。它实际上是中国地貌的两种体现，比如说中国绘画，实际上这里边就讲到南派和北派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北方的山土石和植被少，南方的山植被多，就是风貌好，所以南北方就有差异。 咱们就可以结合这个画看看，就是这张西岸图最近有个什么新闻了，就是我才知道原来它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借展， 还不是它的， 对， 是属于一个叫唐刘谦， 对， 一个香港，一个是不是这个香港家族， 应该是港人，但是他在美国年数很久他家族这个好厉害，就是他唐家在香港，应该说唐一年先生就是他家的人一个系统的，并且他这个男孩子，就是中国人讲这个男女之别了，男孩子他家弟兄四个，全部是以马字旁命名的所以说这位唐先生也是香港人， 就是他等于说今年前一阵儿出的新闻，就等于是不是他这个家族就正式把这个画 对 捐给大都会， 现在的所有权就应该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有了，就这个唐先生捐给他。 咱们看看这幅画，这就是当年是传是我五代董源的啊，这是这那要是董源那就是1000年前了， 对，神品了， 叫西岸图， 900多年 这个画。您说在咱这个，你觉得这个画最美在哪儿？ 它是整个的布局，这个画的整个布局特别漂亮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南北方这个地貌的差异。 他用的这个是披麻村，中国的这个村法很讲 土山， 不是，他这个山还更多的带有南方气象 啊， 就是南派的山山水，并且呢，就是董源在处理山的时候是有他的特色，包括他的这种网纹水格的处理。 画水，你看画水， 对对对，山水山水，中国的画就是一定要见山见水，这是山水画的非常高的境界。有时候可能你在一张山水画上看不到水， 咱们再看看细部，能看看细部， 可以看一下局部。他那个在水，他在水岸旁边有一个这个亭阁，有这个一个就像文吏一样的，就是一个文士，然后他的家眷，抱着孩子。然后就还有他的一个侍者在旁边，实际上这个从书画到70年代前后呢，这个书画争论的时候，有一些大学者已经开始把这个辅助元素放进去了，比如建筑结构，通过建筑结构来判定这个画的时代。 所以你知道为教辉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？我也曾经特别感兴趣这个画，有点像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的这个传奇，有些情节，而且跟咱们很有联系，你知道，就是呢，这个。当年这个画啊，据说是从徐悲鸿卖给张大千，然后呢张大千反正转了几个手， 他是在广西先发现的桂林， 然后呢张大千后来呢到了纽约，到了这个 卖给王几千， 王几千也是著名画家收藏家， 对，大藏家 手里，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唐氏家族吧， 他就是王几千先生把这个卖给唐先生，唐氏家族， 对，当时就说就放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， 寄存在大都会博物馆，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北京有一位嘉宾，就是曹兴元老师，这个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汉学家，叫高居翰， 对， 高居翰呢曾经跟这个曹老师呢是夫妻关系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呢，高居翰突然一语惊人，说这个画啊是张大千造假的， 对， 当时哈召集这个学术会议， 对， 就说就很难相信， 世界轰动，震动， 世界轰动， 震动，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 现在结论是三个，一个呢就是它是董源本人的原作，第二个呢就是它是旧画，时代应该在北宋，第三个呢就是说张大千的旧笔，就或者就是张大千的摹本。但我们从现在能这个纽约大都会提供的最清晰的照片来看，无论是它的墨色，绘画的结构，包括这个所谓的绢本纸质的肌理，这个画是旧画是没有任何疑问的。 所以这是新的结论，是因为我追这个 很多年 争论，追这个，对， 要我追争论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没有，我感兴趣， 当年很轰动， 对，我感兴趣是什么，是他们的背后的团伙，互相骂来骂去， 对， 因为每一个你说高居翰也好啊，每一个参与的学者在学术研讨会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入门弟子嘛， 啊，学生嘛，对，他的， 因为有些是我的长辈嘛，比我高一辈的老师，我要看他们在背后啊吃饭的时候互骂，他懂什么，他就不懂那个不懂哈，他只是替他，然后还最刻薄的说法是说，其实他是知道他老师说错的，可是他不敢出来纠正他老师的说法， 你说这个就是中国文人四个最不愿意听的字，文人相轻， 对，然后或者说为了老师嘛，为了他知道他老师， 他这个 他老师是台面上去比战的人， 对对对， 那时候就高居翰 要分阵营的， 对，然后他们不同的阵营就骂来骂去，我就看到那些，我当时还年轻哈，我觉得哎，做学问应该一就一，二就二，怎么他们为了这个图，然后变成说互相互不往来，党同伐异。 实际上，您说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艺术品鉴定里边是个很特异的现象，就书画鉴定是最难的，因为它很多东西是不确准的，完全靠所谓的流传和专家的视角，那就专家的视野和他研究的状态决定这个东西的看法。但我刚才说的就是，就咱们最新看的这个材料，就是说无论从他的绢、他的墨、他的行笔的手法，这个跟张大千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。张大千就算是神，他也达不到这个高度。那这个里边呢，就是有可能我更倾向于就是说，因为现在他也是这样讲传嘛，传是五代的董源的著作，他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宋代或者是在12世纪之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实际上现在的画能超过700-800年的画已经是不得了的了，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种织物或者一种麻物或者是一种纸张，这种东西能保存上千年， 画在绢上， 对，这个已经很不得了了。 那你说你相信是有新的材料出来吗？还是有新的鉴定的方法？ 一个是现在大家的通行的一个判定标准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今天的学者可以赖以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应该是基本默认或者是默守这件作品的时代肯定是旧的，我们说的旧就是肯定是有时代性的，那这个旧的话可能就跟原名没有关系， 最起码跟明代以后没有关系，那就有可能是明以前的作品。假定能超过明代以前的这件作品已经非常厉害了。 哎，但是您这么说呢，就是我也可以插一个话题，就是说这里边啊，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初学者啊，我觉得呢，我们看这些东西啊，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学习、欣赏画的一个很好的路径。 对， 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。 通道，它是个通道。 但是他们讲的这个理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对， 比方说我们知道张大千很有名。 对， 实际上在这个中国还有很大的老先生，这个权威谢志柳。 很有名， 谢志柳一辈子啊也是研究这个董 书桓。对， 谢志柳的夫人叫陈佩秋。 对， 陈佩秋老人现在还活着，也是画家。 对， 我看过他，他铁口直断。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极端的看法是什么？因为过去啊，就说著名的董源被认为是三个标准的，是在咱们国家，在咱们那个国内的， 对， 有三张，就是《潇湘图》《下井山口带渡图》还有一个叫什么，在上海博物馆的，有这么三张。 对， 过去传统认为都是董源的。那么他就说呢，他说的还挺传奇，他说这个张大千呢，到晚年临死以前，托人呢给谢志柳带了一个画，他说当时我就在谢志柳旁边。他说张大千托人带他画，就是说啊，说你告诉老谢啊，他在这个三张画上画了一辈子的功夫，说不要下功夫了，我觉得这三张画都有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说谢志柳当时跟我说，说张大千老糊涂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，是吧？他说但是呢，他亲笔写的，他说但是呢，谢志柳老了，就是在离世之前，他说谢志柳跟他讲，他说张大千是有道理的，这三张啊确实可能有问题。于是现在陈佩秋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就国内的这三张董源， 对， 反倒不是董源，反倒他们认为大都会博物馆这个西岸图， 对，是 才是真正的董源早期。 对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您再给解释解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严老师，你对这争议怎么说了？ 我认为这个来讲还是新旧的问题，就是张大千离世之前，或者是谢志柳先生离世之前，他讲的话，我认为是学术的另外一种真诚，或者是另外一种谨慎。就他发现这张画可能未必是董源的，但是不排除他的风貌和他的时代属性，可能他原来执着的人有问题，但是这张作品是旧画应该没有问题。我认为两个老先生最后讲的话异曲同工，就是我追逐了一辈子这个画是董源的，我现在发现他可能不是董源的，但他的确是老画。 哎，但是你说我给你看这个两个图片的对比，这也挺好玩。就是说像陈佩秋先生哈，他甚至他自己也画画， 对对对， 他甚至认为啊， 画得也很好， 就是国内的这三张传统上的董源，比如说是什么下井山口带渡啊，或者什么潇湘图，他认为甚至有可能是元朝人仿的。 有可能。 然后呢，他还举一个例子，我后来找出这个画来，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知道赵孟頫， 对， 赵孟頫是元朝的， 对， 是吧？ 对， 赵孟頫。那么他就说，你看国内的这三张董源的画柳树， 对。 后来我还真找到，就是辽宁博物馆的这个下井山口带渡里边这个柳树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你看这个咱们导演出一下 啊。 你看，这是下井山口带渡画柳树，是这么画啊。 垂柳。 后来呢，这个我看了陈佩秋说的，说赵孟頫画的《鹊华秋色图》里边，他说你看下边就是赵孟頫，元朝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里边画的柳树，你对比一下。你觉得 有 像吗？ 有类似之处，但是这个赵孟頫的这个柳树和前面这张还是有差异， 有差别的， 有差异。对，再一个，中国绘画画师的这种临摹技法一脉相承，就是他从宋代以来就有画家临唐代的画本，这个南宋的画家临北宋的画本，元代的画家临这个南宋的画本，包括我们到了民国的时候还有芥子园画谱，大家是很多画是旧习俗。包括张大千为什么那么厉害，就是他对这个绘画临本的技能非常强，历朝历代的名家作品乃至敦煌的作品他都规模化临摹过，所以他等于把前人的技能像练武功一样灌注在自己身上，我进行技能的柔化，再在我的创作中呈现。所以说绘画的这个纹样笔法的长期使用是一直存在的 啊， 这个也是造假的原因。我临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我可以直逼古人，那就只要我能确认这张绢本纸本是老的，墨是老的，那你用所有的技术在检测的时候它就是老的，因为墨纸笔法都是老的，只不过是我画的，但是呢气息和宋人元人是一个调调， 所以书画的鉴定难也在于此。 对，有时候更火是说那个当然是旧的，可是还获得认证，作家本人，我们叫董其昌的字的画，对不对？ 对， 一个工厂生产线一样的，找个徒弟，然后他自己最后盖个章， 对，盖个戳， 可能签 这个叫代笔。这个在古代大量， 当然是旧的啊。像我就回台北，我小姨子的家花了好大的钱，客厅就挂了董其昌的字哈。是我就跟他讲，这是他学生，然后呢，他就代笔嘛。 对，代笔，对。 然后他是旧的， 对。 可是你买的就是想说，或者说欣赏的，想欣赏他本人。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你最后是会崩溃了。 您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当代绘画为主，就是近比如说新中国以后49年以后，很多画家很有名气，大家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在短短的50年之内，鉴定50年前一个画家的作品就很难很难了，不要讲500年、1000年以前更难。今天来讲，很多画鉴定为什么要逼着画家拍照？拿着画，甚至还有 PS 这个照片的，就是要确准这张画是经过这个画家本人的，那就知道实际上书画的鉴定的复杂程度非常之大。 而且你觉得啊，是不是中国人呢、对这个真假呀，传统上就跟西方人的理解不太一样？ 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没有中间地段。我说我跟很多朋友说过鉴定，西方人就讲 yes 和 no， 没有中间项。中国有很多时候是有中间项的，这个是我们大哲学造成的，中庸哲学，就是我可以取两者中间。他说他老，他不绝对老；说他新，他又不绝对新；说他假，他又不绝对假；说他真，又不绝对真。他是中间，实际上这个和西方的甄别系统不一样。 假如你说中间，我觉得概念上面已经是分了真假， 对， 因为只有说有真有假才有中间嘛。 对。 那假如说他也是真， 他是满足自己的判定， 他也真也假，真假这个概念对他不太重要，反正他旧的东西。可是话说 重要， 话说回来还是会崩溃了，因为刚讲到那个张大千啊，传个话， 对， 我在想那一位谢先生哈、谢志楼、然后一辈子研究了几张画， 对， 他认定他是那个手笔 是这个人的作品，对 对，您老了嘛，朋友讲的时候他还不相信，到最后 他自己改变 也投降了， 对、 我觉得崩溃了。 实际上是他是对最后，我认为这种就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学术总结，就他对这个东西有判定，哦，我以前可能太武断了，或者是我以前太绝对了。实际上中国在书画这个鉴定上历来如此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，包括这个很多很有名的，像我们说的《兰亭序》啊，为什么有很多什么神龙本啊，什么等等这种本那种本，原因就在于它是勾描本，我们叫下真迹一等，相当于唐朝的复印件，影印件。 对， 但是呢，留存1000年以上的唐朝影印件到今天也很珍贵了。 哎，所以我就是说，中国这个艺术啊，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是这个国家呀，最珍贵的东西啊。都不是真的，不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就说这个复制品啊，对中国这个文化的影响太大了， 非常大。 我们今天所说的，比如说天下没有王羲之的字，最接近人们认为最接近真的就是故宫那个， 对， 就是还是冯承素，唐朝冯承素双钩嘛，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复制 技术。复制本，对，复制本， 就说等于咱们最好的东西 是复印件。 哎，往往都是说，比如说晋朝的画啊，唐朝人的摹本 。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概念什么？假的也是真，也是很有价值的。 这个，在这个很多时候讲过，就是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但是呢，这个假，我认为要从很多个层面来讲。你比如说这个，二战的时候，这个美军核轰炸、核爆以后呢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王羲之的字灭失了，整个瞬间灭失了。但是有照片。最新的新闻，或者我说的新闻是有几年了，完全用新的印刷技术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印出来，那就等于你看到了原作，但那件就已经没有了，它实际上还是复制品。这个实际上是文明的，我认为是另一种延续。真假也要放在大层面看，不能说光看绝对的真假，因为时间属性非常重要。 对，所以我说我今天我就爱买那个就是说今天那个高仿的复制技术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这搁古代就是下真迹一等。 那当然， 对吧？下那他有福气啊，咱能拥有，对吧？ 假如说再过1500年，所有都灭失了，只有文涛这一张留下来，你的就是第一 下真迹一等。而且你可以拿放大镜就仔细看。 对，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学者搞的这些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去琢磨？ 对， 我是觉得啊，我去琢磨的时候呢。 就看到了中国书画的美。 对对对 啊，你比如说我找出一组图片，咱们这严老师讲讲国画有很多技法。 对， 其中有一种就是皴，我小时候头一回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，我还说我们北方人冬 天手破了 就皴， 脸破了。 我说什么叫皴呢？哎，咱们可以结合一些图啊，这个严老师给咱们讲讲，咱们可以看看。你看这也是下井山口带渡，这就是所谓说传说董源就用披麻皴。 对对对，披麻皴。这个皴法呢，实际上这中国的这个皴法呢，在画史上研究多达16种之多。无数的名字， 这种就是顾名思义，就像是披麻一样， 像披麻一样的皴，也有点，它这个也有这个台点皴，等于也加了一些，它这是多种皴法用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就刚好应了刚才文涛讲的南北的差异，北方的这个皴法呢是以斧劈皴为代表，因为山是裸露的。 咱们可以看看斧劈皴，再看下边啊。这个也 是南方系统的， 对，肖像图， 这个也是这一类的南方南式的皴法。 感觉这个山不是那种石头， 不是石头的，不是石头的， 所以它就用不同的皴法。 披麻皴呢，主要就是南派使用，就是南方的山水画用到的披麻皴是最多的。 你再看下边， 对，它要展现这个， 这是 斧劈皴， 斧劈， 这就是北方的山。整个这个在整个皴法中呢，就是整个中国南北方是有两个大的系统。你只要记得斧劈皴是北方的，披麻皴是南方的。 你看这就像表现好像北方的石头山。 对，裸山。 就这种毛笔就划一下划过来。 就下来华山就这个样子。 啊，这就是用这个表现山石的质感。这斧劈像斧劈一样。 还有一个南方的山婉约温柔，北方的山更加的宏大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这个是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， 山居图，这也是南方的 披麻， 对，也是披麻皴的转化。 披麻皴， 对对对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光这个皴，还有什么雨点皴？ 对对对， 这就是咱们这个塑造形象的手段。 对， 你觉得这跟西方有不同吗？ 跟西方有差异。西方人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会对大型的块特别敏感，随后呢是线条。中国人呢是从线条转向块。色彩呢也一样，就是中国人对色彩的要求，实际上在西方世界未必像中国人这么追求。但是进入现代的西方社会，比如他们会用重色，比如我们看现在最新的西方的当代艺术，颜色特别重，包括毕加索等等的这些。但中国人早期对北方，比如我们东北那个大花床单，大家见过红的绿的，那个是西方人受不了的。但现在西方世界就喜欢无比，我们说它很皴，很皴的是农村的皴， 对。 但这个皴现在是最时尚的、最 model 的。 咱们的女明星都穿到西方的红毯上去了， 对对对对， 东北大床单。 这个就是颜色的转换。实际上，这种颜色来讲，它实际上是大跨度。你比如中国古代的宫墙是红的，中国宫殿的瓦是黄的，是绿的。红墙黄瓦的房子一定是最高级别的天宫。 嗯， 这是在中国人对色的追求。比如说，你想皇上每天上朝穿一个我们叫明黄色，也叫杏黄色，这是极色，只有皇帝才能用，非他人可用的颜色。你想每天穿一个正黄色的衣服上班的人，那是不得了的。 哦， 那所以说他实际上就是展现一些特定的威仪。 今天主要是交通督导员。 对对对，早年不会有这个状态。 那我家里收了一些，不是收了，因为那假东西不能叫收，买了一些高仿的嘛，哈，中国画哈，书画。可是有个烦恼，因为那个你要把它挂起来呢，要跟家里的装饰环境配才行，所以没有啊，没办法，我都用最基本的，而且是大学提供的那种美式的沙发， 对， 牛皮沙发。 我给你建议，不要挂画，挂书法。 是， 挂书法特别好，因为中国的书法呢，你看得懂草书就看，看不懂草书就看线。我看过一个欧洲的新闻，看了我当时很好笑，后来感觉西方人是另外的一种艺术智慧，就是法国啊有一些这个很棒的装饰设计师，把中国书法挂在他的房子里面，但是呢不分方向， 嗯， 上下左右全部是颠倒的，他就要的线条美。 对， 实际上来讲，你说的这个家具，包括就是马先生说的您家里这些家具呢，可能和书法的线条更搭。画是因为它有一个色调，我们说的这个旧画都已经黄暗了，这个黄暗的颜色是不好靠的。但是书法我们只追求它的线条，挂在今天中国任何的一个房子里都会很漂亮， 是吗？ 西方世界也很漂亮。 我跟我家具相配，最后没有办法，还是挂回画嘛，挂了 Picasso 啊嘛。 啊，对，那是颜色嘛， 配合 颜色和它的一些特定的感受。 哎，挂那些画也好，我觉得挂画框很， 对， 非常重要。 对对对对，西方的画框很重要。 配起来，然后我放在脸书上面，好多人以为是真的。 我现在反倒啊，就是过去偏好西画。 现在我反倒觉得我家里没法挂油画，我就觉得太闹了。 那是你水平越来越高了。 那不倒不是，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中国的这个书画永远都不过时， 它是 永远不俗气， 传统美学。 对啊，那个油画有点像。